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hey, 大家好，又嚟到注目嘅时间啦。今集咧就系阿猫姐嘅，系阿圣哥二世祖嘅。 喂，早晨啊，大雪梨晚安啊。喂，猫姐，我哋今日系咪讲呢个？每一个香港人都会遇到嘅问题啦，就系、是、买楼置。喂，听讲好，听讲澳洲政府而家又有一个新政策对呢班人，究竟系咩事呢？ 最近仲有个新政策，其实就系因为针对都系啲海外买屋嘅人士嘅。咁咧个新政策咧就系话，如果你买嗰间屋咧系海外人士啦，买50万以下嘅楼咧，就要俾5000元。这个申请费的咁如果你买100万呢或者以上的楼呢就要畀10000元的。咁呢个其实仲未实行，亦都系而家系草拟緊嘅啫，即系睇下大家有咩反应咁样嘅。但而家已经吹，其实喺本地呢个消息已经吹得好行㗎啦。 但其实5000元澳纸呢，对于呢啲海外买家其实都系强国人啦。真系九牛一毛嘅啫喎。 其实又唔一定系强国人嘅，喺澳洲嚟讲，即系大家可能会即系睇得多，就系比较强国人买得犀利啲。但系总括嚟讲，即系而家我唔知你知唔知个新法例啦。以前咧嚟讲咧，一个发展商咧最多只可以买50%啊，俾呢个海外人士噶嘛。咁后来一路改到咧，后屘又70%又80%咁啦。而家咧好多楼咧，其实咧系100%卖俾海外人士噶，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咧？ 其实我都有嘅，因为其实咧我自己就好中意睇 J 图、睇娱乐新闻、睇女嘅。咁你之前咧女子组合二 out 咧，咁其实而家佢哋嗰档嘢喺佢哋新加坡公司嚟嘅，亦都有喺墨尔本。就投資呢個柏文，咁就吸引海外買家咁樣咯，係啦。但係維多利亞州嘅政策同我哋新南威爾士有少少唔同啦，佢哋就有 cap 嘅，我哋就真係任鳩咁嚟噶啦，好撚可悲。 係，同埋其實即係講就咁講啦，即係話如果係非本地人士，只可以買一手樓啦，好多時大家都知道就係、是、或者你可以買塊地嚟自己起咁樣啦。但係其實都有好多漏洞㗎喺本地嚟講，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呢啲咁嘅消息咁咧？ 咁其實當然係有啦，咁就即係例如就同一啲本地人成立公司、成立信託、瘋狂掃貨，咁呢啲真係屢見不鮮嘅。喂，节目开始我读个 Facebook status 俾大家听啊。其实咧，即系猫姐，你都知呢度系有唔少嘅唐人发展商噶嘛，系咪啊？ 系。 其实咧，呢个 status 咧系嗰个唐人发展商个 Facebook 嗰度 share 出嚟嘅。咁我读俾大家听啦。 系。咁你听下 喎。系啦，嗱，咁呢个就系一个大陆妹，咁姓刘定系姓廖，我都唔拿得清楚啦。原谅我又深夜刷屏了。本来打算早睡，因为明天要早起接一位澳洲准移民了。听说他，嗱呢个他系女字边噶，飞机上认识了一位研究生，一位飞机修理师，而且飞机上挤满了年轻的中国人。欢迎你们，悉尼的街道更加拥挤和房租的高涨是可以预测的了。但我晚睡的原因是，一位已投资数十套房子的客户刚在找我要资料，和我投咩探讨投资心得，计划如何做得更好。而一些刚刚开始投资的客户却障碍重重。11:30的时候，我手机收到18条微信，有同行传来的二手房拍卖的惊惊，屌唔识读啊仆街，真的吓到了。有客户回味2年前的白菜房价，一起展望未来。有全世界各大城市价格的涨幅非常有用，更是打探到一些外省如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墨尔本的新房售价相当可观。有重新估价出来的增值部分要考虑投资的，一起努力。有直接发微信转账上息，你最牛。你或许觉得市场如此火热，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上涨或会持续多久？80多万的坤计划什么时候到100万？可能你工作很忙，不能理解为什么房子短期涨了这么多。不管是迷惑、不解是不信、无所作为，都是不能接受的。你这辈子最大的热闹，可能就是这据说的黄金10年了。闹好了10年退休， 闹不好就后悔终生哦。当然你以资产穷厚了，就放弃这么大好资产翻番的机会吗？每天晚上要早睡，但是每天醒了的时候不要再昏睡，机会是公平的，向每一个人敞开。当然啦，我会帮你把握更稳，更牛气冲天。读够完啦，系咪好啦？ 系嗰啲广告卖楼广告嚟噶？ 我谂呢个系地产经纪嚟。 咁似嗰啲乜嘢 INFISH 嗰啲咧？ 屌佢似！ 大家要努力啊！我哋嘅团队会为你服务啊！请大家嚟投资下咁嗰啲咧。 屌佢似 ISIS 呢个叫做。recruitment 廣告費嗰度，但係咧，真係咧，阿貓姐咧，呢、這個真係好乸，即係做你老母中國人咁樣咯，把握機會，炒佢上去，掘其他啲地方，一齊努力揾緊。你話係咪真係好做你老母中國人？ 所以點解你去邊度得閒？佢哋去到邊度得閒？你去到人哋嘅地方，就將人哋變曬啲嘢中文，跟住又炒貴曬人哋啲樓。 唔係啊，仲要簡體中文添，篤眼篤鼻。 系咯，即系佢唔会入人文化呢下，真系好鬼乞人憎噶嘛！ 系啊，系啊，喂，不过唔好讲啲犹太啲咁嘅嘢啦。喂，但系咧，嗱，我哋其实我哋前几集咧已经讲过雪梨楼行大骗局噶，咁我哋系讲啲楼嗰啲几咁呃情。今集我哋就讲海外投资者，同埋即系呢排雪梨就雪梨成个澳洲都好啦，房地产都非常之炽热啦。今日其实报纸就系讲过雪梨嘅，即系成个澳洲咧。嘅地产价格呢 average price 都系升緊嘅今个月。除咗坎培拉，喂其实猫姐点解坎培拉系反而系冇乜人理呢？ 諗都諗到啦，你諗下坎培拉咩人主多数都系做政府工㗎嘛，咁而家政府裁员㗎嘛。 咩政府仆街乜春都 outsource, 你话仆仆街呀真系。 唔系。不过因为我识得有啲好多呢都系其实喺政府工度做呢，喺坎培拉呢俾人炒咗嘛。咁佢哋买坎培拉都系为咗扣税呢加啲 gearing 㗎。其实坎培拉老实讲系比较少啲海外买家㗎。多数都系多数做嗰啲负扣税呢加啲 gearing 多囉，或者系自己住囉。 喂，其实呢负扣税 negative gearing 呢样嘢呢就真系澳洲至有㗎咗。喂，其实香港 美国都有㗎。 美国少啲咯，但系澳洲系真系搵嚟。 美国嗰只就会有 cap 嘅， 系啦有 cap 嘅。 即系澳洲嗰只就好离谱嘅，你系无限 cap 嘅。其实你知唔知有好多海外买家咧，根本佢哋就唔系冇钱嘅，点解都要做贷款咧？就我嚟扣税啫嘛。 系啊，因为其实呢个就系、是，即系其实咩叫做 negative gearing 咧？即系其实咧即系 detail 嗰啲就熟悉财务嘅猫姐一阵解释啦。其实就源于就澳洲就30年前到经济萧条，所以呢政府就要鼓励房地产买卖，所以就吹吸呢个咁嘅 negative gearing。 其实最主要唔系呢个原因，我之前睇过啲新闻。最主要你唔知你记唔记得1980几年嗰阵呢未开始收过 CGT 嘅，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太细个。 当时CGT 嘅反应呢啲人就好大。CGT 即系话譬如你资本嗰度赚到 钱。Capital gains tax 系呢个 系1980几年开始有㗎嘛。咁当时呢个反应系好大嘅，啲人喺度反弹嘅。咁所以政府为咗啲安抚民心呢就话好啦，如果你可以即系有啲咩条例可以 block forward 或者可以点样倒扣个 CGT 嘛。咁佢其中一项呢就系呢、這个可以有 negative gearing 囉，系嗰阵时开始有㗎。啲人哋话冇搞错，嗰阵时百几年就系英国取消 negative gearing 嘅时候，点解澳洲就开始有嘛？ 因为大佬你即系你一路买。一路咁抌出去，佢坐食山崩，唔使交税咁。 因为点解咧？以前个楼价咧，其实唔系升得咁犀利。你睇翻澳洲过去嗰20年嗰个房地产咧，其实最升得最犀利都系近5至10年嘅啫。其实20年拉匀咧，佢唔算系好犀利。如果你比话香港或者中国嚟讲咧，或者甚至你话我谂加拿大可能仲犀利过呢度。如果你以过去20年嚟讲。 加拿大同澳洲差，加拿大睇下边度啦，温哥华、多伦多而家就反反复复啦。不过今集就唔讨论呢啲啦，系啊，呢、這个我另外我另外呢个 offline 再同你讲啦。但系澳洲其实系猫姐，我觉得系，即系我自己睇翻啲资料都系2005年开始发癫啦，系咪？ 系啊。 就一其实系即系2005至2007就呢啲叫稳步上扬啦。跟住之后一零之后我黐咗线嘅喎，你睇翻条线系。 系系 係因為其實你諗到咯，其實即係而家即係你，因為其實我覺得同中國都有關係嘅。你其實你睇中國嗰個房地產咧，都係2000几年開始咧，又係暴漲噶嘛。 呢十年咯，房地產 係啊，我覺得全世界都係差唔多金魚走咁樣嘅喎，個走勢係。 唔係咁，其實澳洲即係呢十幾年點解咁癲咧？就係、是、因為其實都關澳洲嘅所謂叫 mining boom 啦，即係礦業嘅即係呢個礦業無啦啦興盛發達咁樣啊。咁貓姐你都知道澳洲呢啲咁嘅 mining product 最大嘅買家係邊個啦？ 或者咁講啦，因為我都識得好多人咧，其實咧 local 嚟講咧，以前嚟講咧，佢哋其實唔係咁中意買樓噶。 買㗎。 即係點解你可以諗下點解會個樓嗰個 demand 咁大咧？即係通常都係啲移民咯，移民一嚟到佢第一件事就要諗住噶嘛。 因為佢哋賣咗啲咩，即係拎住少少錢，咁你知澳洲講及 credit 嘅地方嚟噶嘛？你冇工作證明，差租樓俾你， 係啊， 咁咪就去買咯。 係啊，好多好多移民變咗，其實你睇到呢近十年，而家多咗好多人嚟澳洲噶嘛。 係啊， 咁變咗佢哋第一件事就買屋嘅話，咁你啲價錢咁你都會浪高曬噶啦。 嗰班有嗰班有拎 cash 嚟，咁同即係真係要。拎 cash 嚟即日交收都得嘅，即日匯錢俾 你。 你 揾講少誒，即係好多人成日以為話大陸人先至有錢啊，其實你知唔知連印度人都好犀利嘅？ 幾樣啦、啊， 印 度 有啲好有錢。 印度、巴基斯坦、中東仲有好多個國家嘅喎，中東你唔好以為淨係得一個國家，中東每一個國家都有有錢人嘅喎。 系啊，我見過啲好勁有錢嘅， 仲有唔好唔記得喎，星馬、斯里蘭卡嗰班有分分鐘本地啲小生意。 馬拉人咧都有啲炒樓㗎，你唔好以為淨係中國啊，馬拉有啲人買十幾間嘅喺度。 喂，大佬，馬拉其實都係天然資源豐富，咁好多人都有好福。 同埋點解馬拉人咧佢會？我有識翻有啲馬拉人咧，佢會全世界買樓㗎，因為佢哋咧都驚排華咯。佢哋都算個排華噶嘛，印尼啊、馬拉嗰啲咧。 但係貓姐，你講緊馬拉嗰啲人係咪其實都係馬來西亞華裔？即係唔係無人 嗰啲咯？ 嗰啲叫無人，屌唔好還黑馬，屌係嗰啲叫無人啦。哦，即係唔係回教性，即係可能阿黏啊、阿乜嘢嗰啲咯。係 啊，黏咯，好多成叫黏啊，仲有咩？ 黏啊、青啊、 系啊，翁啊嗰啲咯 ，ONG 嗰啲咯， 黄狗狗咁啊，姓黄， 唔系翁系即系 黄，黄啊嘛，三白黄啊嘛， 系啊， 屌以前大学咪有 friend 翁咯，黄乜卵嘢，黄狗狗，屌佢老味。 其实我都想透过呢个节目话俾大家听，即系大家眼界就大啲，唔系净系中国先有钱嘅，其实世界上好多有钱人都嚟咗澳洲嘅。 俄罗斯啲多啦。俄罗斯 都有，但系就比较去英国多咯，就唔系见好多。 唔系， 同埋印度人咧，主要去 Melbourne 就多啲，我哋呢边就会比较少见啲。 原来系咁，真系大开眼界啊！妈姐 ，Melbourne 有啲浮住全系全部变咗阿叉浮嘅。 唔知唔系，其实加拿大都多噶，加拿大多阿叉。 不过好多阿叉都好叻噶，其实你唔好以为阿叉喎， 黐线，阿叉英国系主流社会嚟噶，大佬，即系人哋啲咁嘅。律师、医生、专业人士好多都系印度人，佢基本上佢几代佢哋已经喺度，同你班白鬼冇分别。 系啊，佢啲英文好叻嘅，有啲阿叉。 佢哋唔系同埋佢哋做即系叻嗰啲阿叉做嘢好认真嘅 ，very good 嘅，同佢哋合作好正嘅。 佢哋系啊，会睇唔起嗰啲渣嘅阿叉噶，佢哋阶级噶，即系本身 种姓，因为印度系行种姓噶嘛，又系系啊。 都好重階級觀念，我發覺印度人。 屌，我哋 side track 太勁啦！不過頭先講翻頭先就係講你話阿叉買起 Melbourne 啊嗰啲，其實我最近咧睇新聞咧，都有講呢個卡塔爾定係卡塔爾勢力買起倫敦喎，即係倫敦好多喺中灣嗰啲區都係俾呢個中東勢力買咗喎。 係啊，即係我覺得大家唔好淨係睇話其實。即系海外啲人净系会嚟买嗰啲新屋啊嗰啲咯， 你又想啊？ 你就算你唔俾佢买二手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其实都会间接拉高咗个二手市场，你知点解？ 咩啊？咁你都系买唔到新楼，咪狗冲二手楼咯？ 唔系啊，你海外啲人会拉高啲二手楼，因为你谂下你要起楼嘅话，你要点做啊？你要买地噶嘛？ 你买嗰啲叫 blank canvas 咯。阵间我哋节目，我有啲嘢 share 啊。你要买地嘅时候，咁你梗系会炒高啲屋噶啦。你屋之后偷少少地噶嘛，所以而家点解啲屋炒到咁贵就咁解咯？ 咁其实咧好多时 即係我唔知阿貓姐你有冇睇報紙啦，即係其實我之前都喺我哋個 Facebook group 嗰度咧就 share 咗。而家雪梨你都有睇到嘅，雪梨嘅房屋中位數啊，講緊屋啊，係900,000喎，有冇睇到啊？900,000澳紙喎。 我諗係 house 啊，即係個 house 啦，講緊 house， 我講緊 house 啦。 我頭先未講咗點解啊？因為你即係你唔好淨係諗啲人要住間屋，你個發展商都想買間屋揼爛佢攞塊地㗎嘛。 因為其實最值錢就係笪地啊嘛，你好多時即係呢啲算唔叫殺雞取卵？ 系都可以咁讲啦。其实你话譬如买间屋可能100,000+咧，你个地价有可能系占咗你间屋价1/2咯。 系啦，即系其实咧，香港嗱，即系 as per 今日嘅汇率咧，900,000澳紙，即系550,000港币。咁其实嗱，同时间咧，澳洲嘅媒体咧，亦都有讲900,000澳紙喺雪梨买到啲乜嘢。咁我而家就注意搜集嗰阵咧。就其實咧，900,000澳紙喺雪梨咧，就真係買間好噏得嘅屋嘅啫。咁喺內西啊，係多數都喺內西啊，或者甚至喺亞佛蘭嗰啲咁樣咯。 誒唔係喎，你知唔知最近咧？我唔知有冇可能你如果你有睇香港啲報紙咧，好搞笑嗰啲賣樓廣告。 咩啊？ 又話咩？距離乜乜大學只係5分鐘啊？距離邊度邊度醒啊？只有5分鐘，梗係睇清楚啲，原來係 Paramata City 啊！話咩呢個 Waterloo 距離 Universal 只係10分鐘，原來係揸車咯、啊。 你係咪講緊我 share 嗰啲咁嘅華人廣告？ 係啊，你冇睇香港嗰啲網網大報啦，嗰啲方向報啊，啲有成啲廣告噶嘛啲。乜到嗰啲咯，系啊，成日呢啲卖澳洲楼广告嗰啲咧。 我屌我喺澳洲，我点乸会睇香港报纸啫？ 唔系我睇啊，即系我啲屋企人 share 俾我啲朋友 share 俾我咧，睇到咧，跟住我笑到喷水咯，吓10分鐘去大学揸车啊！ 唔系啊，我之前咧，其实咧都有睇呢个《山果日报》咧，卖埋啲加拿大楼。我真係笑到仆街咯！啲咩羅底橙拎俾你班啲咩強國人啊、港豬啊， 咁有人做過，你唔好講笑喎、 啊！好多人買啊！呢啲咁嘅爛嘢真係，喂嗱嗱， 你老婆見到啊？喂，點換啲嘅？ 喂 ，anyway 啦，嗱，講翻呢個900,000澳紙係呢個叫啲咩咧？嗱，我而家前面有間嗱 Black Town 5 bedroom 雙車房900,000，但你想唔想住 Black Town 咧？啊，貓姐。 但你唔好講笑喎，而家我堂買 Black Town。 唔係，但你想唔想住先？你 住咗投資就冇問題。 乜投資？但你唔會想住噶嘛？係咪先？ 咁啊係，你唔住咯。 嗱呢個 Ulamulu 92,500。就呢個 2 bedroom， 但係呢個樣呢就真係你有睇啲港產片講啲人著草去泰國啲屋係點樣㗎啦，係咪呀？唔係就係嗰啲咁樣囉。 嗰啲 囉， 你裝 係啦，嗱 Glen。 Ulamulu 咪平 囉， 我見過 1.2 million 啊。但係真係好似人哋嗰個 shack 咁樣，好核突㗎。 你嗰啲好靚 㗎 ,million 幾嗰啲。 嗱呢間似啲樣啦，唔係 Rubra, Offer 900,000。呢間似啲樣 ，Redfern over 900,000，不過都一間爛屋咁啦。不過咁， 梗係爛屋啦，而家。 不過 少少都成80,000啦，近 City 嗰啲係嘛？ 嗱，呢間3房 Apping 900,000算係咁啦。 你講新樓定二手？你睇緊呢啲？ 我睇啲二手啊，專屋。 二手嗰啲，你睇樓花嗰啲咧，而家變態啊！你啲 City 啊，都炒1房700,000。 系啊，我走去睇，我唔知阿猫姐你有冇睇啲咁嘅唐人报纸啦。即系你知而家个新加坡财团喺 Macquarie Park 起啊嘛，即系 Telfair 嗰度 ，one bed 650,000，黐捻。 要啊，600,000啊，要啊。 65,000啊，系啊。 60,000车位系嘛？ 好冇啊，我 好车位咁贵。 我好认真嘅，因为我真系即系我，因为其实我自己就讲少 personal 嘢，就屎忽想买 Linfield 或者买 Macquarie Park。嚟投資，但係冇啊，嘔啊，黐線！ 呢條我有個同事想買喎，好似話兩個房都要1.4億喎，火車站隔離嗰度。 係啊，咪就係嗰個咯，我有咗去睇咯。 兩房加 study， 佢就唔要3房，兩房加 study， 咁佢有佢又有仔啊嘛，想買嘛，下房嘛。 唔係我自唔係，就算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單身寡佬，我都想住 2 million， 即係。 1.4 你买间 house 啦。 1.4我平少少买间旧少，即系好似猫姐你嘅理论话，就系买间旧少少嘅 town house， 起码系砖头，执靓佢，抌啲钱，整靓个厨房，整好啲渠，系咪先？ 系啊， 新屋嗰啲其實好多問題㗎，啲人都唔知道。你話你投資咗可能計回報，但係如果你自己住嘅話，都要諗過先。 唔係啊，但係其實你投資計回報都唔抵，你買翻嚟貴，但係租佢可以去得幾貴先？ 你係啊，同埋而家你知唔知好多發展商仲學你話齋，仲衰過長實啲樓呢度起嗰啲樓。 你做乜爆我啲私人嘢出嚟咧？我話某發展商衰過香港啲樓。你爆我啲私人嘢出嚟，不知所謂。係啊，即係香港觀眾就即係其實香港嘅樓咧，譬如香港觀眾就會知道係大部分都係水泥牆啦，係咪啊，貓姐？水泥磚啊，都咁樣。但係呢度嗰啲咧係收你譬如一房八，我睇過 Macquarie Park 啦，即係我之前都同幾位主持分享過啦，即係望正。向南啊，向北嗰啲咧，嗰啲入边系借渣木嚟噶， 系嗰啲 flat 房咧，佢哋用嗰啲 cheap 房噶嘛，通常 咪就系借渣木咯， 唔系木嚟噶，嗰啲胶定点嚟噶，叫 cheap 房啊嗰啲嘢， 咩啊唔卵系，唔大， 同埋漏水好难整噶，我以前间屋就系用，我以前住嗰个 apartment 就系咁样啦，跟住漏水你好麻烦，整唔到嘅，因为佢 cheap 房嚟噶嘛， 系啊，你要成块要成块斩咗佢噶嘛， 系啊，好难好麻烦嘅，要切开佢嘅。 咁啊扑街啦，真系。 哦，但系你知噶嘛？你哋唔系买开楼，如果我哋 local 睇到，咁梗系唔会后呢啲噶啦。 唔系， 我都话双砖屋啊啲噶啦。 唔系我自己，因为其实我自己嘅投物业投资经验咧，只限于加拿大同埋香港，所以澳洲咧都系有。 就算你唔买双砖，你都起码买间 brick and knee 啦。brick and knee 即系单砖，但系啲料都实净啲咯，系啊。 喂 ，anyway 啦 ，back to 呢个似疯狂的楼市啦，即系净系讲紧三月啊，呢个 low and offer 已经楼价增长咗 10.5% 啦，紧接住就系 Northern Beaches 10%， 内西即系其实头先我讲嗰扎咩旧楼啦 7%， City and East 6.8， Upper North Shore 6.8， 咁啊南边。就 5.7， 其实南西呢就都有 5%， 但其实你想想 5% 都好癫㗎喎。 係啊。 係啊，你 5% 咁係啊，真係好黐线。嗱 ,unit 呢，嗱即係头先我哋讲屋价就90万 ,median 嘅 unit， 即係分层单位亦即係柏文啦，就61万。咁就比起。 咁咪两个房啊 ,60 万定係就咁买嘅价钱。 就咁呢个 median unit price， 咁就比12月就升咗 3.7%， 你话 人工都冇加咁多大佬。 屌人工啊，人工今年啊我啲 friend 都系加 2% 嘅咋，大佬。二点几。 我加一个月都唔止 2% 啦， 你一年 加 2%。唔系，嗱而家讲緊呢个每个 quarter 爬 3.7%， 咁一年系咪爬，你諗你呢啲係 compound interest 㗎嘛，係咪一年爬两成，唔仆街啦，你除咗不断转工之外呀，都加唔都跟唔到楼价，係咪先。 喂，你转工都未必有两成啦，係咪点转。 唔係，除非你真係好撚好运。但係但其实呢就真係好 Q 大，好 大家就 好 好啦，咁呢啲嘢啲四百嘢 呀。係啦，不过呢即係呢今日呢亦都有啲分析员指出呢，呢、这个叫做雪梨今年嘅楼价就 target 一个 15.5% 嘅年增长咁样咯，系咯。 其实都要睇翻个政策嘅，其实好大，我觉得先啲楼嘅 drive 都系啲新 哦，新移民投资者 offshore。 系啊，因为你投资嗰啲始终都可以控制一下，但系你话移民嘅话，咁人哋都要住噶嘛。 系啊。 系啊，佢见到哇。校网啊，佢啲 狗冲啊， 啲会发癫咁样同你 auction 咧，不惜一切同你 auction， 咁你点同佢斗咧？ 冇噶， 攞住蓝钱嚟，成个搬都系钱咁喺个车度，咁你点搞咧？ 唔系，好似我而家住紧间屋咁样，隔篱就系呢个北区嘅名女校啦，好多真啦，好多强国家长有细路咁样，我反而觉得系我系成个我成栋楼啊，唯一一个就系我冇细路单身寡佬，但系我又中意霸住吹冰泵。 喂，租俾你咪好咯，强国唔去抢，你真系好彩喎，知唔知 ？Anyway 啦，冇。 有冇睇电视咧？之前咧有间 house 出租咧喺西区啫，我睇佢都起码二三十人抢一间屋喎，黐线。 喂，而家阿猫姐你 租屋做， 唔系你都系成日睇报纸嘅人啦。你唔觉得而家每个礼拜日啊嘅报章，唔系头条啦、二条啦，都系影啲强国人九 狗冲 auction 嘅咩？就喺度话哦 ，Burwood 呢个 lot 就 fetch 到三 mil 啊 ，Ashfield 啊几多啊？即系都系啲即系内西啲旧屋啲。啲撚樣真係走去諗住走去拆。 嗰啲好多係呢想買一間大屋呢攞佢塊地㗎啫，其實。 係啊。 係啊。佢攞塊地，跟住呢而家好多最近多咗冇睇，即係話最近多咗嗰啲中國嘅發展商嚟㗎嘛。 係啊，新加坡又有，中國又有。 去主要去嗰個咩帕馬塔嗰度嘛發展啦、啊。同埋內西嗰啲呢好多都係啲中國嘅發展商嚟起㗎嘛。 係啊。 佢哋咧就去搶到啲屋好貴啊嘛， 係啊， 就為咗嗰塊地啊嘛， 係啊，咁咪起，咁咪劏出嚟起更加多嘅apartment 咁樣咯。唔係咧，其實咧，即係咧，阿貓姐咧，你都熟呢邊啦，你都知 Carlingford 嗰度叫乜鬼嘢啊？等 Carlingford 隔離個區叫咩名？嗰頭 邊度啊？你講 Carlingford 啊 ？Carlingford 係咪 Seven Hills 嗰邊嗰啲啊？ 你知嗰邊咧好多都係啲舊屋咧，鏟咗佢。你知啲舊屋係巨 lot 噶嘛，前又有後又有噶嘛，咪起咪啲爛鬼啊！而家咪起啲借渣 apartment。 係啊，好多人都係睺佢塊地啫嘛。你點解嗰啲咩 Pimble Epping 嗰啲炒到咁貴？佢哋塊地大啊嘛，嗰啲區。 誒，頂我住 Pimble 嗰頭，唔好再講埋咁嘅。喂，時間差唔多。 好貴，好大嗰啲。 時間差唔多，休息一陣先。OK。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又翻到我哋呢个港珠澳第二节啦。咁我哋继续今日讲下呢个咩澳洲嘅房地产泡沫啊。喂，猫姐今日有冇睇新闻咧？有单好正嘅新闻喎、啊。呢、這个只要叫做即系基本上就系讲咧，澳洲就算起一督屎出嚟啦。强国人都会狗冲噶，有冇留？有冇跟呢单料啊？ 最近都好多呢啲新闻，其实每一日都有嘅。 系， 即系话啲楼拎翻去大陆，就一阵间就买晒啊！咁成日都有呢啲新 闻 噶啦。 系啦，即系只不过系揾只咩 Photoshop 咩 J 图出嚟啦，再加几条咁嘅低胸鬼妹、长腿鬼妹喺度，喺个售楼书度啦。基本上已经啲人就狗冲咁卖噶啦。 即系我觉得好搞笑，佢哋都唔搞清楚佢哋买啲乜嘢或者个程序系点咧。咁有啲人就会点样咧？即系你话大发展商其实就冇问题啦，但系有啲咧，你咁俾钱啲细发展商其实都几紧要。 佢班友仔做托水龙咁一嘢走咗啦嘛。 系啊，嗰啲你细发展商佢走咗，佢话 bankrupt 你好难告佢噶嘛。 喂，其实咧呢度咧，即系我睇翻个报道咧，就系讲 Green Square 啊。都有強國人去賣俾人，賣俾人做狗衝啊！真係黐線。 有噶啦，已經都唔係第一日噶啦。之前 Queensland 隔離 Rosebery 而家已經係強國地帶啦，嗰度好多噶。 但 Rosebery 仲啲仲多啊！而家 咩啊 ？Woolly Creek 簡直係強國人嘅樂土啦，係咪啊？ 哇！簡直係啦，而家應該變咗China 而家。 唔係你唔講 Woolly Creek 城中城咁樣嘅咩？即係 應該叫 Woolly China 嚟㗎。 叫中國叫中國溪啊！屌 ，China Creek 中國西。 我以前 Creek 噶，好少我出發完波拉 Creek 噶，以前一中國人都冇嘅。 唔係，但以前係好清幽，機場附近近 Princess Highway 咁樣嘅區啫嘛。 都會聽到飛機聲嘅，但係唔多啦。 但係真係叫清靜，叫做治安好嘅區啊嘛。 係啊，以前冇咁密嘅，啲樓好住㗎，好清靜㗎。 唔係你 Woolly Creek 以前嗰啲咪好似 East Lakes 嗰啲咁樣，但 East Lakes 而家都 但係有都係唔好嘅，即係佢治安嚟講就爭啲，佢始終近啲中東人啊嘛，我唔係咁中意佢嗰度嘅治安。即係你住就幾好住，但係你個治安真係爭少少。 邊度有中東人 ？Anchorage 咪係咯，你 Woolly Creek 後邊有個 park 咧， 係喎、啊， 三成群㗎，知唔知？ 係喎 ，Anchorage 頂唔記得咗喎，係啊，即係其實咧，即係香港嘅朋友未必了解到咧，即係香港其實話啲區係都唔會有同黨喺度執嚟燒車咁樣噶嘛，呢度你夜晚最好唔會。 我覺得香港會即係佢分得好散嘅，譬如你話有啲雜啲嘅區嘅，可能話深水埗會雜啲啊，或者有啲天水圍嗰啲咁樣，但係呢度唔係嘅，就算你話係天水圍咁，佢可能咧天水圍一開拖開一半，一邊就雜到黐筋，一邊就係好平靜咁。 咁呢啲嘢南邊啊，非常之西南啊，非常之常見啊，即係。 一個區入面可以有豪宅區，但係咧亦都有啲好恐怖嘅地方。 安華都有啦，啲 DY 嗰啲都有啦。 咩嚇 ？DY 嗰啲好好陳嘅喎，可以。 喂，你知唔知 DY 有強國人去炒啊水賤啊，大佬？ 咩啊？咁強國人係水為財㗎啦，不嬲都係。 嗰啲冇人去住嘅 DY 都有啊，跟住佢哋唔知十下將買咗啦 set 圖啦，咁住咗入去先就話。跟住话好杂啊，对面系公屋啊，话烧到喷水嘅。 吓，其实每一区都有公屋噶，睇你知唔知喺边啫嘛。 你如果你个屋系即系你通常有个火车站当开，同埋一边就系窄啲，一边冇咁窄嘅话咧，咁你住冇咁窄嗰边系差远咁啲价钱可以。 唔系，咁你就算 metal 病都有一扎系好柒嘅。 系啊，但系如果你佢计街啊计城啊嘛，啲人其实会有个价钱会反映到出嚟嘅。 唔系啊，即系。 同一個區點解呢邊會平啲嘅？你都知唔 對 路啦。 唔係你睇到㗎，即係有啲就每個禮拜租就600多蚊，但係有啲300多蚊㗎喎。但係你睇個樣就知唔對路。 喂 ，Ashu 我都試過，知唔知 Ashu 咧 ？Ashu 啲租貴㗎嘛，咁我幾年前去揾個樓嘛，平時你都起碼租500多蚊，幾年前都成500蚊㗎啦。 Ashu 係絕對係貴區嚟嘅，即係如果大家唔明，大家 你好搞笑，跟住我睇到有 Ashu 380蚊， 咪一樓一嚟。 唔係啊，有兩邊嘅原來。跟住我去到咧，哇！你入到去，你要經過嗰個 underground 嗰度咧，全部 graffiti。 我知啊， 嗰邊全部中東人、印度人。 唔係 punch ball 咁樣咯，好恐怖。 380蚊，我行到嗰時度，佢唔睇走嘅啫。 唔係啊，大佬，你諗下一個女仔夜晚翻屋企好鬼驚嘅真係。 係，因為佢要穿嗰個隧道先至行到翻去，同埋佢因為個火車底嗰度唔知點樣穿過去嘅。 Anyway 啦，即系其实啦，另外一单中今日嘅新闻就系讲话2013年嗰阵，强国喺澳洲嘅房地产投资就5.9亿，2013-2014年2倍多，12.4 billion， 三倍啊？ 咩啊？唔系你6×20，2倍啫，屌！你系咪做 finance 噶？5.9×2，咪11.8啫嘛，而家12。 佢哋嘅 spending 系 cheap， 可能你 讲 个单位数，但系 个 spending 系 cheap。 冇嘅，冇嗱，咁咧就第一咧就系、呢个澳洲啦，第二就系美国，第三系加拿大，屌佢老尾真系。但系英国就跌咗咯，系啦。 英国唔够俄罗斯佬抢咯，可能。 咩啊？喂，但系俄罗斯嗰啲， 俄罗斯佬好劲。 唔系，因为你强国人咧，好多时啲钱咧都系借翻嚟。或者即系掠翻嚟啫嘛，但俄罗斯佬嗰啲即系真钱嚟， 一定 系啊。 强国都有啲系炒楼炒到赚钱嘅，同埋有啲而家炒股嘛，有啲炒股赚到钱嘅。 炒咩啊？系啊，咁而家屌而家香港个股市就系、即系你借到钱炒都要去炒啊嘛，因为要去分杯羹啊嘛。 强国仲犀利啊，信达啱啱先见到啲上海人啊话，而家啲股票升好犀利，佢哋嗰边。 系啊，咁咪过嚟买楼咯，咁咪又炒下呢度啲嘢咯，咪又炒到兴隆。咁咧，即系其实咧，我哋录呢个节目嗰阵咧，就礼拜五嘅，咁听日咧就礼拜六啦。咁等我听日咧又去啲咁嘅 auction 度。 听日落雨喎， 听 日落嘢去。 唔系啊，落雨，唉，是但啊，照出啦，不嬲早起身。 不如我哋讲下啦，其实咧，强国人啊嗰啲啦，有啲边啲区通常会吸引到强国人啊？ 强国人啊，你想讲？你想讲呢十年啦，定系我细个嗰阵？ 或者你先讲你细个嘅时候啊，通常啲唐人咧集中喺咩地区啊？ 其实我细个喺澳洲嗰阵咧，即系其实讲紧系80年代尾90年代头啦。澳洲就唔系真系好多唐人，就算有唐人咧，都系香港人。咁香港人就住咩区咧？东区啦 ，Maroubra、Metrovale、East Lakes。我记得我阵细个去过 East Lakes 嗰度就租 TVB 带嘅，同屋企人。咁就北西區、內西、Ashfield、Burwood、Parramatta 冇啦 ，Parramatta 班友仔，因為以前啲火車嗰啲冇咁密啊，咪班次。咁就北邊就一定 Chatswood 啦、麗排啦、Eastwood 啦、Epping 其實都係90年代 Epping 都好多香港人 嗰陣90年代尾至多，但係我80年代嗰陣喺度唔係咁多嘅啫。Eastwood、Chatswood 嗰陣。有钱嗰啲就即系有钱啲嗰啲咪 Lane Cove 啊、Linfield 啊咁样咯。 乜 Castle Hill 咧、啊？你嗰阵时 Castle Hill 都好多香港。 啱啱开始入 Castle Hill 嗰阵，佢哋开始开 Hill District 系啦。但系你话即系头先猫姐你讲DY 啊， 同埋而家叫小上海嘅 Mossman 呢，以前呢就係冇撚糖。即係而家。 喂 ,Mossman 老實講啊，都係近五至六年先多啲手灣入去啫，以前我啱嚟澳洲都冇糖人嘅嗰度。 咩屌，即係其實講起 Mossman 呢，即係你話糖人與 Mossman 呢，我諗你記得呢，之前有個心臟科醫生呢，好多年前呢有人想劫佢架 Ben 跑呢，咁佢即係佢拒絕俾人劫㗎嘛，咪俾條友仔辣低囉，咪就 Mossman。好、 哦、 多年前，你讲你未嚟嘅九岁， 多年前啊，呢啲应该 即系嗰阵系我细个喺澳洲嗰阵呢单大新闻嚟嘅，因为佢系一个好叻嘅心脏科医生啊嘛，咁俾人辣低咁，梗系即系 呢啲应该好多年前， 九一度咯， 系啊，我都未 嚟，唔系你都未出世，啱啱即系你咁后生系咪？ 我都 咩？我继续讲嘢啦，屌！真系喂，系啊，但系即系以前都系呢啲区啦。咁就喂，其实十年前猫姐你啱嚟嗰系边啲区读堂？ 以前主要集中，譬如都系你头讲嗰啲 Ash 啊、Bird 多、Chesswood 噶啦。 华埠 Ultimo 咯，其实我留咗华埠 Ultimo。以前 Ultimo 啊、Permon 啊，系唐人埠，即系唐人埠嚟噶，系啊。 系嘛 ？Ultimo 其实而家 Permon 都好 mix 噶，都唔一定想唐人。好多我好多西人嘅， 唔系 Paymon 佢起好多新楼嘛，起极都有噶嘛，仲系 系啊，嗰边一路填海嘛，梗啦，啊，头先讲起边度咧，即系我啱嚟嗰个 区， 你讲嗰啲咯，我住过 Eastern 嘅 ，Eastern 真系好多唐人嘅，好多香港人嘅， 而家冇乜啦，因为平。 Kensington 我嚟紧 Kensington 啦，Kingsford 啦，仲有嗰啲乜嘢 Chippendale 啊，都好多嗰啲唐人嘅，点解咧？因为即系你多留学生嗰啲区，一般都好多唐人嘅，譬如。Macquarie Centre 不嬲都多嘅嗰啲地方， 唔系同埋屌同埋以前 Kingsford Kensington 系平噶嘛，即系唔系贵噶嘛，即系巴士一条 Anzac Parade 到到噶啦嘛。 因为 Kensington 啲楼好鸡噶，啲旧楼都 唔系嗰啲咪平房一层嗰啲咯。 啲锁都坏晒，冇人整嗰啲。 喂，嗰啲楼系系咪？你我觉得嗰啲楼系五十年代起到而家咯，即系 Kingsford 嗰啲。 五十年代 Kingsford 好多 旧 噶嘛。 系啊，旧噶。 睇過想租 嘅， 哇！即 係 見到咧鎖都唔整 嘅， 我真 係 唔敢租 啊！阿貓姐，你有冇去過 壽 司天閣啊 ？Kenzie， 壽司幾耐之前 ？Sushi Tengoku 啊，而家仲喺度。 我而家好少去噶啦，以前我住東區就會多啲去，即係我住以前啱啱嚟澳洲住 Botany 啊，住 Eastern 啊嗰啲，我就會成日 Kingsford 啊 Kensington 食嘢嘅。 係啊， 而家就少咗好多啊，係啊。 唔係，但係其實即係點解嗰陣唐人住喺度？一來就留學生元素啦，二來就真係平。同埋 我住嗰陣話 ，Uber Little Bay 冇唐人嘅，一個都冇嘅，而家勁多咯。 屌你！我細個住嗰頭嘅，咁我係咪唐人咧？即係我好細個，講緊差唔多廿幾年前咧住嗰頭。 多，即係你間唔中見到譬如唐餐館啲雜貨鋪都有，但係即係唔會周街都係咯。 唔會嘅，即係以前咪 Uber Junction 嗰間唐超市咯，細個咪嗰度買餸咯，同我老母，唔係嗰間嘢仲喺度嘅而家。 喺度啊，喺度啊，自己鋪嚟噶嘛，好似。 越南華僑開嘅，係啦，係啦， 係咯。 Anyway 啦，但係而家就係十年前仲有邊度 ？Homebush 嗰啲有未啊？ 嗰陣時都冇乜唐人嘅喎，我啱嚟嗰陣都係集中你講嗰啲區喎 ，Strathfield 咯 ，Strathfield 多唐同堂妹咯。 屌 Strathfield 去叫韓妹嘅啫，唔係多。 咁你南區鄉事乜得多噶啦，係啊。 好事為 Forest Road 唔係 Camps， 其實我漏咗個細個 Camps 以前係同區，我細個 Camps 啊，我嚟嗰陣已經變韓國佬， 係啦， 而家變大陸人， 係啦，我細個都係唐人區嚟嘅 Camps， 係 咪啊？我嚟嗰陣已經好多唐人咗，因為點解咧？自從槍戰之後咧，啲唐人驚咗就 唔係，同埋其實 Camps 你諗下，其實喺嗰扎即係難聽啲講扎綁鬼區，咁你有幾好自己諗下啦。 我嚟啱啱嚟嗰陣 Camps 成日有槍戰嘅。 唔係， 差唔多每幾個月就發生一次啦，咁所以咧啲唐人可能安置安問題一般就曬咁咯。 唔係，同埋嗰區啊，真係啲樓啊，真係舊一枚。 係。 係啊，但係 你有冇聽過 Melbourne 邊度多唐人咧？ 博士山。博超唔識喎，我未去過 Melbourne， 我就知有博士山啫。 其實而家圍住其實圍住 Melbourne 博超啊，圍住曬嗰啲啊 ，Glen Waverley 啊 ，Ash 啊 ，Bird 佢哋有個 Birdwood 噶嘛，嗰邊嗰扎咧而家都好多唐人，你唔知你知唔知 ？Doncaster 嗰啲咧，以前冇人去嗰啲咩 Doncaster 買樓喎， 冇啊，但其實 Doncaster 嗰啲樓盤又喺蘋果屌開兩蚊， 喂，以前好平喎，以前。 佢以前係 house land package 咧，啲人好多人咁買，嗰啲就賺大錢。 買啦嗰啲。 系啊，因為 Melbourne 就會老實講比較多啲機會係可以買地起屋咁樣。如果你 Sydney 真係太貴啦，你用 Sydney 買 unit 嘅價錢，你真係可以可能喺 Melbourne 可以買，如果投資嘅話可以買埋地起樓嘅喎。 唔係，但係嗰度一笪地嚟嘅喎，笪地永遠都係你嘅。 係啊，澳洲係冇嗰啲租借權嘅嘛，唔喺中國咁，我喺香港咁噶嘛。 唔係， 我覺得50年嘅啫嘛，買出樓係即係得2047嘅嘛，全部預保地價之後。 係啊，唔係呢度係永久地權嘅嘛。 呢度永久地權㗎，係啊，中國係99年啫嘛。我你知唔知 City 咧？你知唔知全？我唔考下你知唔知？Sydney 嘅 City 咧係得一棟樓係99年。 邊度 契？ 邊度？ 你知唔知邊度？ 聽得開。 喂。 邊度啊 ？Market City。 點解嘅？ 唔知點解。 咁 Market City 我都唔相信佢會 last 到99年。 咪99年啊！佢嗰、那個即係佢起好嗰陣時嗰、那個契係99年。 唔係，我話我唔相信佢 last 到99年。 但我唔知點知係得佢係通常你呢度買樓係永久噶嘛？ 但 Market City 其實喺唔喺起啊 ？Petty Market Petty Market 就另外一等嘢。 係啊，上住人噶嘛？ 係咯，咪就係咯。係 啊，係啊，有泳池有 gym 搞間嘢，好 high 㗎。 好多雞添嗰度。 嚇？ 係啊，好多雞，唔係好多雞㗎，係啊，留下。 有啦，你咁 讲咩啊？唔系好想，我唔系好想再讲呢个话题，讲得太多。 周围都有噶啦，你而家打开个 V 窗，你的都 有。唔系，唔好再讲呢个话题。喂，但系咧，其实咧，即系咧，我哋讲到澳洲呢个楼价升得咁癫咧，咁强国人就真系蜂拥嚟呢度炒咯。咁本地人点买楼？ 本地人咧嚟讲啦，其实好多即系如果你讲真系嗰啲 A、B、C 或者啲 local 咧，其实佢哋好多都唔中意买楼，唔中意 租 啲鬼仔朋友。 我 識啲鬼仔咧，啲朋好多朋友咧都唔中意買喎。 我唔識鬼佬係買樓嘅咯，梗係。 都有鬼佬買樓，但係少。 有 family 嗰啲咪開始去諗。 邊啲鬼佬會買樓咧？嗱，通常係 Italian。 因為佢哋啲家庭觀念重。 係啊 ，Italian 係咁買樓㗎。你睇到嗰啲好多買樓啲咧，一係就猶太人。 猶太人啊，唔同咩？猶太人係應該星球嘅人嚟啦。 係猶太人咧，其實佢哋收收埋埋好低，佢哋一個好低調嘅民族嚟㗎嘛，收收埋埋好多錢嘅。 係啊。咁你周圍嘅猶太人點解咁成功都係因為咁樣啫嘛，即係 慳 慳儉儉掃磚頭。 係啊，猶太人好識買樓㗎， 係啊，唔係係好多意大利人做地產嘅呢度，好多人。 係啊係啊係啊，意大利人咯，有啲希臘人都好叻㗎，希臘人又係即係一買，因為點解佢哋家庭觀念重去買樓咧？佢哋通常譬如阿爸買咗，阿仔就會買隔離咁樣，咁有啲 互相照應。 系啊， 唔系希臘人，你哋南邊咪多咯，即系譬如你话南 咯 ，Bexi 有希臘街 嘅。唔系，同埋咩 San Susi 嗰啲，因为佢哋要住近水啊嘛，就咁嘅希臘佬。 系啊系啊 ，Bexi 上山嗰度都系希臘人嚟 嘅。竟然，喂，但系啦，即系其实咧，我其实呢几日咧都系有一单新闻咧，就系讲话好多白鬼系集资走去买新楼。 都有嘅，我识得有啲咧就系即系唔想交交租又唔夠首期，有三四個人咁樣去買，咁大家當 share 租咁樣有，我都見過有。 即係其實呢啲就即係另類劏房啦，咁就係 啦， 係啊，咁就即係呢度就係講 但係你講大多數真係白人買嗰啲咧，佢哋都唔係自己儲首期，好多都係父母做 guarantor， 即係咩叫 guarantor 咧？就係話譬如阿爸媽有 cosigner 嚇 cosigner。 唔係 cosigner 係 guarantor， 即係阿媽有層樓，即係你原本連 20% 都攞唔到出嚟啦。咁但係老豆老母就有層樓， 用嗰個嚟做抵押。 係啊，你嗰層樓咧，一係就還清啦，一係就算未還清，你可以如果佢有嗰個 act， 我哋嘅 act 嘅話，拉條 line of credit 出嚟。 係啊，攞個 line of credit 出嚟就俾 guarantee 個仔做首期買咯。好多都係咁嘅，而家世人報紙都有賣啦，而家大部分都係咁賣。你後生仔你點儲20%啊？ 喂，你咁都？咩其实即系呢个系，亦都系即系讲翻呢个西方社会嘅嘢啦。即系上一代就不断消费自己层楼啦，不断喺度 draw home equity 出嚟啦。跟住之后，譬如一爆咁啊，咁啊冚包产嘅，负资产嘅一嘢。 其实危险噶嗰啲super fund 嗰啲咧，唔知有冇睇啦？之前话好多嗰啲地产夹埋嗰啲 planner 咧，喺度 advise 啲人肯买楼嘛。 系啊。 系啊，其实好危险噶嘛，咁你点知几时爆噶？ 唔系，同埋 return 好好喎， 同埋我点知你班友系咪真系认真咁帮我揾租客？ 但系咁讲，你一爆，其实讲真，中国一爆咧，我呢度都大镬噶，点解咧？因为 close 唔到， close 唔到。 報紙都有賣啦，四大銀行都借好多錢俾海外噶嘛。 係啊，同埋 close 唔到啲嘢。 係啊。 就係、是、咁簡單。 係啊，你話真係有錢嘅係有，但係好多其實都要靠啲租金啊啲嚟供樓噶嘛。 哇，咁靠租金嚟供 investment property。是天經地道， 係啊，有㗎。 即係唔係，所以咪即係一冧就真係連鎖反應。 你因為而家你個息低，你扯起上嚟，你可能租冚咗仲冇少少。喂，你如果一加息，即係其實今日嗰個 RBA 定係唔知邊個啊 economist 都有講話，大家要留意加息嘅情況咯。即係你 因為你一加息個 risk factor 就同㗎啦嘛。 係啊，因為始終我覺得呢度你買樓唔同香港，香港有壓力測試㗎嘛，澳洲係冇乜呢啲壓力測試。 唔係啊，呢度你前幾日都有睇報紙啦，就喺度講兩公婆就銀行借存保買間咁樣百四萬嘅 Eastern Suburb 樓，咁樣講到自己真係係威係勢，咁你一加息你仆街，你 stretch 你啲黐撚線，你撚 係啊！第一你加息，第二如果有咩變化嘅，咁或者供啊嗰啲，佢哋唔會遠噶嘛，真 係唔係？但係即係唔明唔係好明就係即係呢個。係啊，即係呢啲友仔，即係你明知澳洲個 job market 坦白講又好，但係仲唔係好明呢班友仔。 係啊，咁你都要未雨綢繆噶嘛，即係你佢即係好似可以用諗住用啲錢嚟供到咧，唔使食飯啊，唔使儲咁樣嗰個概念。 唔係，其實咧，即係咧，我越睇呢個説嚟呢個樓咧，就越似呢個香港嘅翻版，亦都一隻澳珠喺香港居居。 係啊，但係其實點講啊？即係你話就話，而家仲有個 demand 咩空置率嗰啲咁樣，我就唔知佢條數點樣睇出嚟。但係因為以我所知，而家好多新樓都係搶租客噶喎。 係啊，搶㗎，因為都唔夠人租。你咁貴點租？你咁貴，你咁貴點租？ 點解佢話空置率好低咧？我就唔明條數點計出嚟。 空咪啊，空置率好低，咁可能開下啲 utility， 得閒有啲有啲 agent 嗰度 hea 下咁樣咯，咁就劏有人住咯。 咁佢咁計，我真係想知佢點空置率係點樣計出嚟。 唔係，同埋即係 實際上肯定冇一點幾咁。 唔係呢幾日啲廢柴經濟學家就喺度話，呢個説嚟咧就係呢個有呢個 shortage problem 嚟嘅黐線。 哦，咁佢唔敢吹風，咁點可以嗌政府俾多啲地起多啲咧？ 但係呢個叫做強個人嚟炒都係無日無之㗎啦，睇嚟呢一年都 係。是但我最担心就是他们咁炒咧，阵间爆煲嗰阵咧，真系啲上车嗰啲咪惨咯。 上啱啱上咗嗰啲咪惨咯。 系啊， 你买落嗰啲冇所谓噶，你系咪你冧你唔通真系冧到半价咩？我 喂，系咪好似话加拿大市个冧20-30%系咪？ 加拿大即系讲翻离题少少啦，加拿大头石咁而家你知油价下跌，油有 burn 啲楼价已经。一来就由公司炒人啦，咁就二来就系早呢十年嘅 oil boom 啦，我哋做咁就 几次西澳喎、啊，你听你讲 就系、是、啊，咁啊令到百物腾贵，咁其实而家系 restore 翻 而家西澳咪系咁嘅情况咯，因为啲矿场闩门啊嘛，接买嘛，同埋系咁嘅情况， 咁咪系炒人咯，人浮于事 啊 嘛， 跟住话好多嗰啲矿场隔篱啲屋系冇人租，丢空晒， 唔系啊，即系嗰啲。可能譬如讲紧十几年，即系讲加拿大啦，1997年嗱嗰阵屋企人即系唔屋企人啊，剔啦买间，讲紧系连埋笪地6-7千尺咁样啦，17萬，咁啊几年先咪100幾萬，而家咪冧翻咯，咁几好啊 ，back to normal， 即系好似区员。 唔系，但系我谂你嗰度都好过西澳嗰啲，即系起码都有人承接喎。西澳而家其实有啲系冇人要 啊。喂，咁嗰间屋喺个矿场侧边，或者系一个即系咁你知好多时有啲 site 系真系即系飞机至运到入去飞到入去咁样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你嗰啲你真系你个矿场收咗真系即系你会唔会喺 Broken Hill 买间屋喎唔会㗎嘛。你会唔会喺即系Orange 啊嗰啲地方买间屋啊咁样㗎嘛唔会㗎嘛边个就去租啊买返嚟。 或者沙漠呢西边好多系沙漠嚟㗎嘛。 唔系同埋。 沙漠你听系沙漠㗎乜都冇。 但系即系你话雪梨就真系难冧啦，坦白讲，即系除非自爆， 系啊，因为始终可能都有啲新移民嘅，我觉得。 唔系，同埋雪，唔系雪梨真系呢、這个，你就算嗰扎新移嗰扎，你本地有潮啦，话晒南半球最烦嘅地方，即系屋就 unit 就有机会大冧嘅，因为真系起得太多同。你其实澳洲 Union 我咁睇同加拿大，加拿大好多都即係捱到20几 卅年。 澳洲咧， 而家起埋啲料咁渣，我嗰阵时我间住咗几年都漏水咯。 唔系，好似买淘宝嘢咁咯，或者好似偷大佬妹咁咯。一睇一睇咪 OK 咯。 个声打会穿嗰啲。 系啊，唔系啊，即系你买翻嚟头嗰排用下，甩咗个甩咗个鼻。 嗰个人都话：你呢啲楼住住七年都顶顶。 唔系啊，咪好似大佬妹。 我真系顶唔顺啦，买旧楼真系。而家呢间旧楼虽然廿几廿几卅年，但系真系啲料。 唔系你做啲 系啊系啊，我换个地板，换啲灯啫嘛。 系啊，冇所谓。 系啊，跟住佢好正喎，落雨咧一条裂痕都冇，有冇水渍？ 唉，你唔好话。 咪打风嘅。 我呢间屋已经系。 是咁噶，因为佢啲桩打得唔深啊嘛，佢狂起得快啊嘛。 唔系几好，喂，即系讲紧起楼起得快啊！你有冇睇六十九一起大？即系澳洲而家差唔多嘅，即系你可能几个月冇行过的地方咧。 推塔嗰啲咪系？ 咪就系咯，即系你几个月冇行过，做乜起咗间屋噶？顶你个肺！ 我有时揸车会经过，去即系由呢度上去 西北上西北嗰边啊嘛。 推塔噶嘛？ 系啊，系啊。 我跟住，譬如一兩個月之前咧，空地啦，哇！點解會起一半嘅？已經幾個月之後，land call 嗰啲都係咁 啦。啊唔係啊，而家最新嗰、那個，你知唔知道 Sam Johnson 啊？即係 land call business park 嗰、那個 Epping Road 係邊度啊？力摩度。 Epping Road 一路行會轉入另外一個山頭度，係入一個 business park 噶嘛？嗰條叫 Sam Johnson， 知邊度啊？ 我唔知邊度啦，我淨係知 land call 有個攤，跟住有 shopping mall 嘅啫。 唔係下 Lane Cove， 上 Lane Cove。 哦，上 Lane Cove 我唔熟。 上 Lane Cove 我成日行嘅，我成日行嗰條路。喂，其實節目時間差唔多，非常高興今日同貓姐繼續上談樓。 我哋或者下次可以講多啲其他有關買樓嘅嘢啦，呢話題都幾有趣。 你要講嘅歌唔撚完，係咁先。多謝各位，拜拜。 各位好，拜拜。